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嗰边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启瑞出口。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沙角尾路。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上去清水湾道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花都广场二座、沙田水泉澳村山泉楼、沙田丰和村和安楼、沙田新城市广场红棉阁、沙田第一城31座、屯門華都花園一座、屯門少林苑輝麟閣、屯門智樂花園樂行苑、天水圍嘉湖山莊麗湖居10座同埋天水圍嘉湖山莊景湖居4座。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四月底，咁啊。時間咁嘅飛快，上一次我又開咗個頭咧，收唔到尾，咁啊好抱歉，有啲聽眾都覺得咁講講下好似窒咗咁嘅，咁啊係啊，因為個時間係有限制，而我自己本身亦都唔有足夠嘅時間去將啲嘢同大家講曬，所以有陣時每一集之間有陣時有啲 cut 斷咗咧，喺度向大家抱歉嚇。咁我上個禮拜咧係談到我呢代人同新嘅即係60歲到20零歲呢一代嘅中國人，我唔用香港呢個態度啦，因為香港人受嘅教育唔同啦，只係講中國嘅同胞啦嚇。咁啊，講到我哋之間有啲咩唔同嘅理解，嗬？咁啊，上個禮拜我講到我哋國內嘅年青嘅一代，即係當然年青係指40、50歲啦，因為我哋開放改革都40年啦，我哋以為開放改革所得到嘅各種資訊都係完美嘅，係世界係完整嘅，係法律嘅，係呢個一切咧，即係都係公平、公正、公開嘅。咁呢一次嘅俄烏戰爭就發現唔係咁，嚇咁啊啱上個禮拜就講到咧，制裁到體育界、文化界，制裁到一棵樹、一隻貓，制裁到咧連俄羅斯嘅樂器嚇、某種樂器都唔能夠喺任何演出裏邊出現，因為咁樣樣咧都係支持俄羅斯嘅，咁呢啲係好搞笑啊！不過我就覺得亦都唔係盡搞笑嘅，因為當你愛俄羅斯嘅貓，佢只藍色嘅貓，愛俄羅斯嗰棵樹嘅時候，就表示你愛俄羅斯，就表示咧你可能咧支持俄羅斯，咁一路聯想落去咧就好多問題啦嚇。咁所以咧，老實講，如果我哋喺香港為咗人民嘅災難，我哋捐款俾俄烏衝突，捐款俾烏克蘭嘅受災嘅人民，咁啊唔等於我一定係支持俄羅斯啲乜嘢嘅喎，我只不過一個受災嘅人民，我個態度啫喎，咁都可以畫咗一個態度出嚟，咁我覺得咧，即係睇到咧，一切都會變做戰爭機器啦，嚇冚唪唥都變咗咧參與咗呢啲咁嘅戰事啦，啊咁所以我覺得。 上個禮拜我談到呢啲嘢咧，我不但只係對年青人嘅一種啟發，對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大嘅啟發。咁啊，我覺得中國同美國嘅之間嘅矛盾，我而家睇嚟咧係具有不可調和性嚇，而且睇嚟可能咧，如果美國喺今後五年裏邊唔肯調整佢。同中國，例如秦剛大使所講嘅嚇，呢、這個我哋和為貴嚇，佢喺慶祝呢個熊貓去美國五十週年嘅時候，強調和為貴，我哋大家合則兩利，共同發展嚇。我哋中國盡量想將中美之間關係推向和，但係睇嚟咧喺直到現在為止，美國並唔想接受呢一個橄欖枝。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究竟幾時會有咩問題爆出嚟咧？我哋都拭目以待。所以呢五年係好關鍵嘅一年。有人話啊，因為習近平咁嗱、啊，老實講咧，我係即係同距離好遠嘅。我覺得佢所做嘅每一件嘢，喺我作為喺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嘅一個中國人嚟講咧，我認為佢做得啱。所以咧，老實講就等於上世紀，嚇、啊、因為毛澤東，所以咧就要發動朝鮮戰爭咩？嚇、啊，那個朝鮮戰爭，中國建國有幾耐咧？總言之，你唔啱美國嘅利益嘅，佢就會有同我哋嘅不可調和性嘅對峙。無論我哋中國提出幾多希望和為貴啊，希望大家咧呢個共同進步啊、共同發展啊、嚇、啊、各美其美啊，講幾多呢啲好説話。看來美國呢是並不領情，美國心目中的計劃是要在最短時間裏面造成一種最大的國際障礙，沿著中國製造國際障礙來呢困擾中國，壓制中國繼續成長和發展，因為中國已經追得它太近了。如果再給五年到十年時間中國的話，直情遠超美國的時候，那時候不用再談判了，因為中國已經處於強勢。所以呢，中國是要時間、要和平、要建設，美國就要急速地要在最短時間裏面解決這個問題，迫使中國捲入一場它的節奏的一種破壞性的戰爭，而其中南海是一個問題，台灣是一個問題，釣魚島是一個問題，還有東北啊同樣是一個問題，咁呢啲咧都係美國喺整個亞太嘅佈局。當然，美國喺處諗緊點樣重塑翻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佢嘅美好策略咧？美國當時嘅美好策略就係讓戰爭喺歐亞打。第一戰咧仲喺歐洲打，亞洲咧係冇乜點叫做咧象徵式去揾派啲人去參加一下嘅啫。中國當時啱啱成立，即係中華民國啱成立冇幾耐，派人去參加一下嘅啫。所以我哋喺第一次歐戰嘅時候，中國出嘅咧好好慘，我哋叫俾人哋叫做孤立兵。嚇，孤立兵即係話咧運輸部隊專係去同啲軍隊抬嘢嘅、執搬嘢嘅，咁叫孤立兵。咁我哋都叫做參咗戰。嗱，參戰啊，唔當我哋戰勝國喎。結果我哋一樣要割地賠款，我哋嘅青島啊，冚唪唥都要割，所以先會搞出個1919年嘅呢、這個五四運動。啊，咁嗰次係第一次一戰，第二戰咧，第二戰係燒到嚟中亞洲啦。1930年我哋開始打仗，打到1945年，嗱呢啲咁嘅戰爭咧，都係喺嗰個時代，美國係最大嘅經濟、政治、軍事力量。佢嘅態度就咩？讓歐亞打仗，我美國獨享寧靜，所以中南美洲全部冇事發生，美國係非常寧靜地去發戰爭嘅財，並且咧享受寧靜嘅佢哋嘅生活。嗱，而家咧似乎美國又想重施故技啦，即係話用歐亞打起嚟，美國喺中南美洲、北美靜靜地，最典型嘅最近北約嘅會議。加拿大不參加，他說歐洲的事不關他事，所以他不參加。在南美洲所發生的，就算跟中國有衝突，好像阿根廷、啊、中國去支持阿根廷的這個科蘭島 的那件、這個、的紀念的態度，中國是支持阿根廷的。美國 都唔了事，都唔搞事，都唔挑撥。點解呢？逢係中南美北美洲嘅事情最好安定落嚟，所以美國唔會因為中國有任何政策喺中南美洲，佢就有一種態度，佢驚燒咗去美洲，所以佢中南美洲全部靜止嘅，冚唪唥嘅糾紛、冚唪唥嘅説話都係用喺亞太地區同埋歐洲地區，所以。好清楚，佢係想重施一二戰嘅顧忌。你哋打仗，我賺錢，美國利益第一，世界利益係第二、三、四、五。 寂寞流中，你默默陪我流淚，面離我愉快中崩潰，那時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公分人物故事。 裕民大队前往新疆做氢弹试验，但系实验营里边嘅煤都未运到嚟，郭碧滩冻得要死。老马问裕民：今次嘅实验成功率会唔会有八成？但系裕民冇答佢：呢一次嘅任务会唔会功败垂成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回顾过去百年的历史，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值得注意。 Kissinger 在一些国际大会上说，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讲历史，只讲现实的利益。但中国是一个古老文化的国家，我哋有五千年嘅文明，所以我哋对于历史沉淀里边嘅经验咧，我哋非常注意。嗱，咁啊讲到五千年咧，都系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所有学者都认为中国冇五千年，佢唔讲中国五千年嘅，佢话讲五千年系我中咗中国嘅舆论战吓。我哋唔应该跟住中国讲五千年，我哋只系讲中国秦始皇开始啫。咁试问，从历史嘅角度嚟讲，秦始皇点会突然间变成一个统一中国嘅人啊？咁佢前面有好長嘅歷史，先有中國嘅統一噶嘛，所以佢哋要否定中國係五千年。嗱，你睇下，而家為咗要圍攻美國，過去叫做圍剿，嚇圍剿中國啊，過去叫做圍剿嘅時候咧，係不用其極嘅。所以我好相信咧，如果有任何衝突，今日俄烏發生的事情，美國對烏克蘭這場戰爭，它所採取的代理人戰爭的策略，它很多的美國支持的志願軍就在這個烏克蘭這個打緊仗了。美國說我不參戰了，因為參戰就是美俄大戰就世界大戰了，它盡量避開直接參戰。嗱，關於參戰問題，過去一百年美國同樣係一種咁嘅技巧，盡量避開參戰。 喺一戰嘅時候係咁，二戰嘅時候係咁，到二戰尾，到1941年十月呢個7號發生呢個珍珠港事變，係日本人去挑起。但係而家歷史嘅文件挑出嚟，究竟係咪日本人挑起呢？點解山本五十六咁了解美國嘅會去咁做法呢？而家都有好多質疑。疑問之一就係根本係美國國土到咗。覺得到時候要參戰了，一定要找一個藉口去讓美國參眾兩院同意美國出兵參戰。所以關於參戰這兩個字，美國是很有戰略意義來講的。所以為什麼這次俄烏事件他們譴責得那麼緊要，動用那麼多東西，但是他就是要避開參戰這個問題。這一點來講，我們熟讀世界史的人，我們很清楚，哦，美國在做這些事情。所以一旦如果中美之間的衝突，尤其是他的鐘擺擺到要我哋喺南中國海，喺呢、這個台灣海峽問題做出一啲激烈嘅反應嘅時候，佢就會採取佢哋嘅措施。所以而家 NATO 對於俄羅斯嘅切香腸嘅逼近，今日美國喺兩岸海峽兩岸問題採取切香腸嘅對我哋嘅底線嘅逼近，同樣係會出現呢種情況。所以咧，我好相信我哋嘅國家、我哋嘅領袖一定能夠注意呢一個戰略嘅定力，嚇擺脱呢個危機，唔按美國嘅戰略節奏嚟做嘢。我哋需要時間，我哋需要和平，我哋需要建設。我哋中國需要讓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所以咧，好相信我哋國家咧係好注意呢啲嘢。如果連我一個一屆嘅老百姓都能夠睇到呢啲問題咧，好相信我哋嘅國家嘅領袖們一定係能夠掌握到。所以我諗，如果咁嘅情況，我哋可以睇到今後幾年咧，五年裏邊咧，我覺得有下跌嘅情況。我好同意要大家要注意，因為呢啲喺互聯網上都有國內嘅年青人講開，我亦都睇咗之後咧，作咗好多嘅觀察同埋修改。我覺得佢講得好啱，佢話中美一定會發生衝突嘅，大家係忍住忍到需要嘅時間嘅啫。第二，美國同埋西方集團一定會切斷中國互聯網同世界嘅聯繫嘅。嗱，咁呢個咧，亦都係咧，一切都在佈置當中啦。嚇，尤其是咧呢、這個喺最近嘅好多互聯網嘅行動裏邊啊，我哋覺得互聯網已經成為戰爭嘅一部分。特別嗰位馬斯克先生話要收購 Twitter 呢啲嘢嘅時候咧，所有嘅經濟上嘅互動、策略上嘅互動，我覺得我哋都要小心，因為呢啲人轉下身，佢就係戰爭分子嚟嘅。所以咧，唔好以為佢係純粹一個經濟人、一個科技人、一個科技公司嘅人，我就覺得咧，我哋要小心，因為大家都用各自嘅意識形態嚟支配自己、指導自己工作嘅。無論中國點樣表達對美國嘅想友好，好似秦大使最近嘅熊貓50周年嘅呢啲咁嘅説話，點咁温柔，我相信。都是美國人民，我不會受欺騙。他現在說我們這些態度是欺騙，美國現在很多學者專家在總結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教訓、經驗教訓，一句說話就是他們誤信了美國的政策可以使到中國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成為世界的老二。但是他忘記了中國這100年的中國共產黨，這70多年的中國並不是一個不成熟的政黨和國家，因此不被和平演變是中國自己的經驗，並不是單純是蘇聯的經驗。在蘇聯崩潰的時候，中國是總結，這個就是被和平演變的典型。所以最近那套所謂101分鐘那套紀錄片，我很相信只不過是重新用個事實說明， 当你一个政党掌握一个咁大嘅国家、咁强嘅国家，几万粒核弹都可以俾人哋喺思想上软化晒之后和平演变。所以如果我哋睇下最近呢几十年，特别最近呢二十年，我哋中国嘅电视剧里边系几多呢、這个咩嗰啲咩粉丝啊，嗰啲咩嫩粉丝定红粉丝嗰啲咁嘅男仔女仔细路，冚唪唥都系即系。好软赖赖嘅。如果你比较一下美国，全部都系 Superman， 猫女侠呢、這个蜘蛛侠，冚唪唥都系英雄人物硬朗嘅。而我哋中国根本树立唔到任何嘅中国人嘅形象系硬朗嘅。出一个湄公河嘅一个故事，即刻就被舆论闹我哋想逞强，想咧攞中国 passport 出嚟啦。嗱，呢啲你睇到就呢最近嘅十年情況嚟講，我係非常支持而家國家要強化我哋嘅呢個電視啊各方面嘅注意嘅。如果唔係咧，中國可以話無用之兵，因為冚唪唥都軟賴賴嘅，冚唪唥都講所謂美式嘅價值觀嘅。咁你諗下，打起仗上嚟啊，仲點會企喺中國立場啫？所以我就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國民嘅安全教育。所以國民安全教育，我認為最重要嘅兩點，第一點就係人民對政府嘅支持同埋信任。第二點就係人民係熱愛自己嘅祖國。我有一次，亦都喺最近，同一個香港年青朋友，我問過去幾年嘅事件，見到我哋嘅國旗國徽。被污的時候你有什麼反應呢？他說我沒感覺、啊、我只不過是一個 logo 來的。當數以百萬的人民為這支旗而奮鬥所創造出來的國家，原來在小朋友這年輕人的眼中是只不過是一個 logo 而已。那你想想，這樣下去在這樣的世界形勢底下，中國還怎會站得住？所以我很覺得呢形勢的變化是在我們眼前的，而其中要搶時間及時作多些的調整和改變呢是非常重要。所以五十年的坐看雲起呢，我們看看這五年雲點起水點生了。 千里伏线，仍然无法将多的眷恋。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睇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东区走廊呢，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往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一段慢线呢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为咗配合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系仍然封闭。咁另外咧，喺钻石山龙盘街亦都因为行人天桥工程，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荷里活广场嘅支路咧，亦都需要封闭噶。咁就系因为有行人天桥工程，钻石山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荷里活广场嘅支路系暂时封闭。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会美国一定会对中国的太空卫星导航系统会发动攻击的。嗱，呢次咧，好似嗰位马斯克先生的星链就是帮助乌克兰去反击俄罗斯嘅。嗱，呢啲佢哋之间的战争，只要你马斯克觉得要参战，你咪参战咯。咁吓，咁我觉得咧，佢就要准备承受佢作为商人参战的后果啦。我在上几次嘅都讲过。互联网时代的精准的测算是可以测算到每个俄罗斯士兵他的位置，更加不要说俄罗斯的将军，所以这次俄罗斯死那么多将军，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互联网战争电子战争的结果来的。因此我们国家我相信也都应该早有这些准备。好有趣的，好像最近我们的太空站，我哋嘅航天员翻嚟，吓咁啊喺翻嚟嘅时候咧，新闻报道里边又讲到，同时嘅前后嘅报道咧，唔系同一个时间啦。俄罗斯嘅太空站啊点，美国太空站啊点咁，吓咁啊大家嘅太空计划啊点咁，吓咁啊美国太空计划咧，我所知道咧，而家已经向深海度进入啦，佢已经落去深海啦，即系太空。探緊，同時探入去10001000米下面嘅深海，嗰度係進行緊佢嘅活動。所以所有呢啲高科技嘅活動，上到太空，下到深海咧，都係咧佈置緊未來嘅巨大嘅衝突嘅一啲平台同埋基地。所以我好相信，未來嘅呢啲衝突，如果大規模的戰爭出現咧，我相信是不會拖好長時間。哦，咁當然，香港是一個和平的地方，我哋過嘅係和平人民的生活，人哋會不會以我哋為目標咧？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又睇到澳洲將自己就擺咗核戰前線，哦，參加呢個核攻擊嘅呢個咁嘅一個前線，呢個係非常之不智。我唔知道澳洲人民。知唔知道而家佢哋嘅政府咁樣做法嘅結果係將自己擺咗喺邊度？嚇，咁所以我覺得，當然我讀過一篇中國嘅政策文件係咁講嘅，佢就話中國嘅核武器唔向任何冇核武器嘅國家指向，亦都唔會對任何冇核武器嘅國家去發動任何嘅攻擊。嗱，喺呢啲政策嘅聲明嘅時候，喺这个联合国宣五大常任国宣布发生战争都不用核武的时候，澳洲要将自己推去核武的前线呢，即是他们做这个核子潜艇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执行着美国的政策，是将战争局限在亚太地区，当然他就将澳洲他自己都企埋入去啦，所谓五眼联盟，所谓四国对话等等。反而我见到印度咧想尽量退开， 盡量退出，佢盡量唔想成為美國嘅附庸。嗱，咁呢啲咧都係美國整個全球戰略裏邊我見到嘅情況。嚇，歐亞嘅戰爭嗰個危機係密布，戰火係好多，沿住整個中俄都係戰爭嘅熱點。嚇，嚟到亞洲咧。一個核戰熱點就係東北亞嘅呢個北方四島，嚟到澳洲就係澳洲搞自己嘅核潛艇，嚇、啊、咁所以亦都引出咗印尼要注意呢個問題啦。嗱、啊，所以我覺得咧，全世界造成呢個大動亂、大緊張嘅係美國。美國點解要咁做？因為只有戰爭佢先賺到錢，因為只有戰爭先對佢戰略最有利，因此佢希望重造啊一二次世界大戰嘅環境。戰爭發生喺你地度，我美國企開唔關我事。嗱，我覺得佢可以咁諗，但係會唔會真係咁咧就唔知道。咁無論點都好，佢哋對中國嘅政策，我哋國家嘅態度就我哋不怕事，不惹事。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相信中国一定吸取从这个八国联军到现在的教训。在八国联军的时候，我们中国几时去犯过你八个国家啫？咪一样一条道理，一个理由，乒乓打入嚟，又分又抢，又圆明园，乜嘢都喺处抢咧，连我哋嘅古书全部，我哋嘅呢个永乐大典都全部抢晒烧晒。嗱，呢个就系咧喺西方眼中，东方并冇文明，一切都当一张纸嘅啫。所以我每当睇住我自己嘅藏书嘅永乐大典嘅部分嘅残件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每一次见到佢，我每一次都好嬲，系嘛？我哋二万几大卷嘅几间屋装唔晒嘅书，而家剩翻我一个书架就装晒啦，剩翻得百几嘅卷，所以我觉得咧，每睇到呢啲，点解我同年青嘅人一代唔同咧咁？因為我是中國人，因為我是深入我哋嘅國家歷史。我點解會對美國有咁嘅睇法咧？因為我熟讀歐戰到亞洲戰爭嘅歷史，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年青人寫呢篇嘢講到嚇，即係呢十一點佢嘅體會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咧，佢係開始學到嘢啦。啊，咁第四點佢就話。美國一定會將中國趕出 SWIFT 呢個系統，即係個結算系統，等中國好似俄羅斯、伊朗一樣，對中國發動史無前例嘅金融戰爭。嗱，咁呢個咧，發動金融戰爭係兩害嘅。我好相信美國嘅專家都係會注意呢個問題。所有呢啲對中國嘅攻擊，喺中國目前咁嘅。呢、这個綜合實力咁嘅咁強嘅狀態底下，任何對中國嘅任何一方面嘅攻擊都唔會係單方面受害嘅，一定係雙方受害嘅。但願美國嘅學者、專家、策略專家們睇到呢一點，嚇能夠確定中國要想和則兩利呢個大方向，大家能夠接受到。咁當然我估計捱得佢五年十年，直到中國真正喺人均 GDP 度一倍兩倍超過美國嘅時候咧，我相信就係美國真正要坐低嚟講嘢嘅時候。所以啲政治學家就講有五級嘅一個變化。啊！佢而家美國同中國咧做第三級嘅變化，因為佢仲係想要壓低你。到第四級嘅變化咧，就真正平起平坐啦。佢坐低嚟思考一下啦。到第五級嘅變化，中國真係超過佢啦。佢覺得咧，和則日兩利呢句係事實啦。咁嗰陣時先會出現。咁呢句就講中美關係嘅未來嘅五級嘅變化。 一起走过， 访问黄生应该是剧集嚟噶咯。 2005年，佢就度嗰个角色俾我咧，就有躁狂症。我一见到我个老婆咧喺戏入边就一系闹，即系一系打，即系搞到个情绪好高涨嘅。即系 你翻到屋企， 翻到屋企自己讲嘢都大大声咁样啊。咁我老婆因为识我太太好醒，佢知道我嗰排咧个角色系反派咧， 惹你啦， 避啊即刻。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徐荣。一起走过， 嚟啦嚟啦嚟啦！ 小报英文的 我自己咧就睇到有啲朋友咧就话好喜欢我哋讲自己呢屋企嘅嘢，咁亦都有啲朋友就非就喂唔好讲咁多屋企嘢喎，咁当然呢个系见仁见智，咁我要解释俾大家听，适当嘅时间咧我哋就会讲屋企嘅嘢，唔适当嘅时间我哋就唔会讲。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 小宝与文迪。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咁啊，第5点佢就提出一定会对中国实施更严厉、也更全面嘅高科技、高端制造业嘅制裁同埋封锁。咁我觉得咧，每当讲到呢啲嘅时候咧，我就谂起抗生素，我就谂起钱学森、钱伟强。啊！佢哋喺外邊過緊休閒嘅科學家生活，都放低自己而翻嚟中國參加建設。我好相信我哋呢一批專家，我哋呢批學者，我哋嘅核子潛艇嘅呢、這個彭士錄專家，呢班國家英雄啊！他们一定会应对，而我很相信新一代的国家英雄亦都在处参与工作当中。如果想到这些制裁需不需要怕呢？不用怕，上世纪啊、红药水啊、胶布啊都制裁啊，那你还怕什么呢？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即管放马过来啦，越制裁中国人的斗志越高。我估计呢，美国很多专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就不斷勸美國政府共同發展、共同得益，搞制裁可能被中國追到好快，過曬美國嘅啫咁。咁佢第6点，佢係叫到講到，佢一定會切斷中國嘅能源運輸通道。咁啊，運輸通道，中國能源運輸通道有3个大方向，一個咧就係俄羅斯喺東北嗰邊咧落嚟嘅，一個就喺西部新疆呢一邊咧，呢個幾條管道咧從西邊咧運嚟。咁啊，最新通嘅嗰條咧就係從呢、這個巴基斯坦喺印度洋嗰度咧，沿住中巴嘅呢、這個嗰、那個通道啊，就上到去喀什嘅。咁呢幾條都係咧大量嘅油氣輸入中國嘅道路。咁當然呢、這個仲有馬六甲海峽嘅通道。咁馬六甲海峽通道嘅口咧就係新加坡。咁啊，新加坡最近好熱烈於同美國即係搞好關係。咁我都係應該嘅，作為一個小國，佢希望兩邊都平衡，咁啊，我希望咧，新加坡嘅主事者要睇清楚喺呢個問題上邊，做得唔平衡咧，係會跌倒嘅。作為一個小國，最重要嘅係讓各方面都能夠過得去。如果只係單方面一啲嘢嘅話咧，可能咧係對新加坡係不利嘅。尤其是馬六甲海峽嘅通道，美國有軍事基地喺度，咁喺呢個問題上，南海嘅問題咧都係擺喺眼前。但願新加坡嘅呢啲國家嘅朋友，能夠好似李光耀生呢啲前輩咁，正確咁平衡兩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总会向着大家深思熟虑的方向交集发展。咁喺关于切断中国的能源道呢，中国是想法打通这些通道，维持这些通道的安全。但是中国更重要争取时间， 就是生產新能源，開發環保能源、海底能源，用新的能源來代替舊的能源，就等於好像這次德國那樣，因為他們過分依賴俄羅斯，所以現在亦都要爭取時間發展他們的新能源。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能源的通道的爭奪是必然會出現的。咁啊，佢第七點佢就提出一定會對中國發動思想輿論策反戰。咁呢個美國已經講明啦，佢哋組織咗六萬人嘅隊伍，要識講潮州話、福建話、廣東話、上海話、國語，能夠向中國人民傳達美國嘅信息，即係話要宣傳俾中國人民反自己嘅國家。支持美國，又要將中國的信息傳翻出嚟。佢嘅每年預算係$30 億每年。咁所以我哋外交代表講話，你哋點去發展自己的國家，你哋嘅事無需定幾十億嚟專係對付我哋啊。咁呢個咧係美國咧，即係已經係叫做惡到出曬樣，係嘛？你想想，如果中國說我定$30 億專利咧，打散你美國嘅，專利宣傳你美國嘅醜陋嘅嘢嘅，咁你會點啊？但係而家咧，佢就可以咁做嗱，咁所以我希望我哋邊一代嘅朋友都好睇清楚，美國嘅惡勢不自今日始，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所以最近我哋朝鮮戰爭嘅長津湖戰役啊，這個好多嘅片咧，這個我好希望我哋年輕人去睇啊！我呢一代嘅時候咧係睇新聞，你哋呢一代咧就已經將佢變成電影啦，去了解即係過去中美之間啊！但我要再三聲明，中國唔想同美國鬥。想同中國鬥嘅係美國嘅需要，因為佢哋戰略嘅需要、戰爭機器嘅需要、戰備公司嘅需要，咁樣佢先能夠有自己嘅實力去支持、去滲透參眾兩院，達到美國為佢哋啲大財團嘅利益服務。因此咧，這個可以咁講，凡有美國兩個字嘅，就聯想戰爭同埋破壞；凡有中國兩個字嘅，而家就係聯想建設。同埋和平，咁呢點咧，我亦都希望年青嘅一代睇得清楚啲。佢呢度又講，佢話一定會切斷中國嘅貨運運輸通道。嗱，其中咧呢、這個點解最近歐亞板塊咁多事情咧，又不得不講到呢次疫症所造成嘅中歐系列嘅大運輸，我哋幾個港口每日數以呢、這個。百計嘅貨櫃啊，由陸路、鐵路運過去歐洲，整個歐洲今日係依靠住中歐我哋嘅呢條專列咁運佢萬幾卡咁樣嘅呢個貨物啊，係運到去歐洲。因為海上咧，中國係有意識地要強化陸路絲綢之路嘅陸路。因為海上基本上美國700多個軍事基地控制住，所以我哋盡量行陸路。咁樣似咧，歐亞大陸嘅板塊嘅不安定，亦都同呢個美國嘅戰略有關。好啦，咁啊，佢呢個朋友就講，佢一定會對中國發動各種嘅呢個制裁。咁啊，呢啲制裁已經有啦，一路都做開啦，係嘛？咁啊，陸續會有嚟啦嚇。咁我哋中國咧就係你制我一個，我制你一個啦嚇，後發制人啦。你做錯咧，我做十五啦。我哋奉陪到底啦，但我哋唔會主動做啦。如果你主動做，而家搞咁多制裁，正如我哋外交代表講，呢幾年美國嘅制裁同埋咁嘅做法係揭開咗個石板。裏面的蛇蟲鼠蟻，整個世界秩序、經濟秩序就會大亂的了。美國就是想它大亂，亂了才能夠擾亂中國，然後美國呢希望將中國排出去。這個做法以為害到我們，對不起了，好像制裁俄羅斯一樣，你越是這樣做，好像印度啊、中東這些國家就會走出來變成另外一個結算系統，就會削弱美元在世界的影響力。所以這一點來說呢，這個即不是只是害到人的，很多東西你想說害人，未必有時候那把刀是兩面的。破壞結算系統 大搞制裁，你以為一定是美元最好咩？未必㗎，人哋大家咪諗咯。所有嘅國家都會諗，哇咁樣啊！我諗清楚咯，以後我唔知幾時會同你美國有咩過唔去啊！原來你可以咁嘅，咁啊唔該小心啲啦。咁個個都會咁諗嘅。咁、啊、另外咧，呢位朋友就講、啊、一定會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咁啊，呢個咧，顏色革命呢幾個字咧，美國啲學者講，佢話顏色革命就係、是中共製造出嚟嘅抗衡美國喺世界影響，凡喺世界推行民主運動嘅，佢就叫做顏色革命。所以顏色革命喺西方世界嘅認知嚟講係正面嘅，喺中國嘅呢、這個威權國家嘅睇法係負面嘅咁。咁啊，對唔住啦，我係屬於負面嘅嗰派嚇。我自己冇威權，因為自己無權無勢，只係個普通老百姓。係從歷史經驗話俾自己聽，我哋要支持自己嘅國家。咁所以咧，對於呢啲去搗亂人哋嘅秩序、搗亂人哋嘅社會嘅呢啲所謂顏色革命，我想問一聲：最近二十年以嚟，凡係響應美國顏色革命嘅任何國家，有邊個有好下場？個個得嘅就係大亂，從人民角度嚟講係要乜嘢嘢，所以始終我覺得中國提出人民嘅利益係最重要嘅利益，一切以人民嘅利益為依歸咁，咁啊，另外佢又講到，佢話佢美國西方世界一定喺各個領域裏面想方設法將中國孤立於世界政治嘅所謂美式嘅主流之外，咁啊呢啲咧係必然噶啦，因此喺我哋嚟講，點樣企喺中華民族嘅復興嘅立場，企喺防止八國聯軍嘅情況再出現嘅立場，我哋一定要中華民族要團結得好緊，要準備。老實講，美國嘅所謂主流，你有幾多人呢？你加埋都係不外乎嗰幾億人，都係中國一半都冇。所以咧，佢哋咁啊叫主流，因為你面孔白就係主流啊。老實講，這個、呢個咧越講得多咧，就越諗起過去自細到大嘅嗰個反殖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呢一次嘅俄羅斯嘅問題咧，係一次最現實版嘅沙盤演練，係我哋中國人要細心思考同埋觀察嘅。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回頭是否还有什么爱情的意义，等着你等着我，太多无谓牺牲有没有结果，那又为何守着回忆继续自我折磨，一个忘了情的男生怎么还能会发梦，一串光阴一滴泪水，一个忘了的承诺，上不了的锁不需要钥匙开锁，埋在心底的秘密永远无法解脱，你到底矛盾什么，你其实想说什么，重复了无数次的戏到底何时才结果，片尾曲快要播了，我也应该要撤了，快说快说别走，头是否还有什么爱情的回忆，等着你等着我，太多无谓牺牲都没有结果，那